是的，那样本真的是此在。承担被抛境况，却只有这样才是可能的。将来的此在能够是他最本己的，如其一向以曾是，亦即是他的曾是，或在其所曾在。只有当此在如我是所曾在那样存在，此在才能以回来的方式从将来来到自己本身。此在本真的从将来，而是曾在。先行达乎最极端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就是有所领会的回到最本己的曾在来。只有当此在是将来的，它才能本真的是曾在，曾在以某种方式源自将来。先行的决心这样开展的此的当下处境，生存有所行动的对实际周围世界上手的东西巡视操劳，下决心欲于处境中的上手事物的存在，以及有所行动的让周围世界在场的东西来照面。这只有在这种存在者的某种当前才是可能的，只有在当前化的意义上作为当前，决心才能是他所示的东西，无所伪饰的让他有所行动的加以把握的东西来照面。从将来回到自身来，决心就有所当前化的把自身带入处境。曾在源自将来，其情况是曾在的，更好的说法是曾在着的，将来从自身放出当前。我们把如此这般作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而统一起来的现象称作时间性。只有当此在被规定为时间性，它才能使它本身使先行决心的已经标明的本真的能整体存在成为可能。时间性暂入为本真的操心的意义，这一意义的现象内涵是从先行决心的存在建构中汲取出来的。这一内涵满足时间性这一术语的含义。把这一语词用作术语时，首先必须远离一切从流俗的时间概念里涌上前来的将来、过去和当前的含义，也必须远离主观的和客观的或内在的和超越的时间概念。只要此在本身首先与通常非本真的领会自己，就可以推想流俗的时间领会的时间固然也提供出一种真切现象，但那是一种衍生出来的现象。这个现象源自非本真的时间性，而非本真的时间性本身又有自己的来源。将来、过去和当前这些概念，首先是从非本真的时间领会中生出来的。要用某些术语来解说相应的原始而本真的现象，难免与一切存在论术语都摆脱不掉的同一困难做斗争。在这一探索原地中，强行硬施，并非任意妄为，而是事出有因，不得不然。但若要从原始而本真的时间性毫无纰漏地展示出非本真的时间性的源头，首先还需要对材质粗略标明的原始现象做一番具体研究。如果说决心构成了本真的操心的样式，而操心本身又只有通过时间性才是可能的，那么着眼于决心而获得的现象本身，也必定只是使一般的操心之为操心成为可能的时间性的一种样式。此在的存在整体性即操心，这等于说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于世界中的作为欲于世界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在最初确定这一分成环节的结构时，曾指出考虑环节划分的存在论问题还不得不推后一步，直到剖析结构多样性的整体性之统一时再来解决。操心的结构的原始统一在于时间性，先行于自身，奠基在将来中，已经在中，本来就表示曾在，欲于而存在，在当前化之际成为可能。由此看来，在这里当然不容许从流俗的时间领会来把捉领先中的先，以及已经。先意指的不是现在尚不，但是以后那种意义上的先于已经，也不意味着现在不在，但是以前。先于已经等语词也可以具有这种时间含义。 不过假若它们的时间含义就是这样，那么上述操心的时间性说的就是一种同时是以前和以后，同时是上不与不在的东西了。那么操心就被理解为在时间中摆到眼前而一一接续的存在者了。一种具有此在性质的存在者的存在就成了一种现成事物。如果这些都不可能的话，那么上述主语词就必定另有时间含义。先与领先表示将来，而将来之为将来才使此在能够为其能在而存在。像为他本身之故筹划自身根据于将来，而这种自身筹划是生存论建构的本质特性。生存论建构的首要意义就是将来。同样，已经意指这样一种存在者在生存论上的具有时间性的存在意义。这种存在者只消存在，就向来已是被抛的东西。只因为操心基于存在，此在才能作为他所示的被抛的存在者生存。只消此在实际上生存着，它就从未过去，反倒总在是我所存在的意义上存在，而只有当它存在着，它才能是存在的。相反，我们用过去来称那不再现成存在的存在者，从而此在生存着就从来不能把自己确定为现成事实，仿佛随时间生灭，并且有些片段已经过去，他总只作为被抛的实际而现身，发现自己在现身形态中，此在被自身所袭，这个袭击此在的自身，既是此在作为现在，还是却也已曾是的存在者，亦即此在持住的是所曾是的存在者。实际性首要的生存论意义即在于曾在。操心之结构的表达借先和已经这样的语词提示出生存论建构与时间性的实际性意义。反之，对操心的第三个组件环节即沉沦着欲语的存在却没有这样一种提示词，这并不意味着沉沦并不同样根据于时间性。相反，沉沦于所操劳的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这一状况之首要基地就是当前化。这种当前化作为原始时间性的样式，始终包括在将来与曾在中。下了决心的此在恰恰是从沉沦中抽回身来，以求当下即是的愈加本真的朝向展开的处境在此。时间性使生存论建构。